每次祷告。现在主，我们在你面前存着谦恭，存着等候。主啊，你愿自己真理的圣灵做我们的教师，来开启我们，来帮助我们更深的来认识这位永生的神，你自己美善的性情。主啊，特别对主你自己的忍耐能够有更深的了解，也求你给我们圣灵的能力，主啊，能够帮助我们明白你的性情的时候，主啊，你也赐给我们生命能力，能够活出主一样的性情来。同心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很多年前就已经有人称我们的时代是一个速成的时代，叫 Instant Era。 什么都是速成的，最早开始的时候其中出现方便面叫 Instant Noodle， 就是很快的一泡就熟了，出差的人很方便。最近你看在 Amazon 上面出现一种锅叫 Instant Pot， 我不知道怎么翻译，快速锅，就是据说能够比一般的快锅还要快2到6倍，非常快。他说节省能源70%，这是广告说的，不知道能不能达到，但是是非常快，快到不能再快。一个东欧的一个妈妈有一天，她听说美国什么都快，高速公路什么都很快，结果到了一个店里面去买奶粉，她在那一看 Instant Dry Milk， 就是快速干奶粉，但是她看不太懂这些字，她知道 Instant 这个字，但是画了个大 baby 在那里。哇，这个妈妈说美国真是很稀奇啊，什么都可以快速，还可以快速造出 baby 来。他以为看到 baby 这个泡下去水 baby 就出来了。这是个快速的时代，也是快速的时代，人就慢慢有一样的性情，有一样性情慢慢越来越缺乏。哪一种性情？我们就越来越缺乏忍耐了。我记得在北京首都机场有一次下飞机，一下来，我不知道那地方情况，说起来难过，是自己的国家是不是以前都是这个状态，一个电话也是资源紧缺的缘故，可能啊挤了好多人，大家当然都排队啊，就是，但是有一位穿着绿军装的军人就到前面去，一下就抓住他，不排队就跑，拿着电话就要急啊，他有可能急事，大家其实都有急事。然后我那天不知道哪来的勇气，我说同志，大家都在排队，你看见了吗？哦，这个军人才注意到，哇，原来这么多人都在那里排队，大家都着急。在一个快速的时代里面，真的有一些性情，我们慢慢慢慢成为因为没有这样的环境土壤机会来培植，就越来越缺失了。所以葛培里牧师他讲过这样的话，他说这是一个神经紧张、精神过敏、性急不耐烦的时代，而我们终日庸庸碌碌、白忙一场，为忙而忙。这个快速的时代已经产生了比先前的时代更多的问题和更低的道德，性情不耐烦已经造成了一连串家庭破碎、身体溃疡，大者引发更多的战争。所以不耐烦是一个现在这个时代非常明显的一个，不只是个人心理的症结，也成为一个社会的形态，连在这样的一种教会也很难免疫这种时代给我们带来的问题。追求快速是美好的事情，追求效率是工业里面非常重要的指标，但是人的性情的培养却不能够让快速都能够成就的。有一个爸爸，他看见孩子上大学，他去找 James Garfield， 以前做总统之前他是俄亥俄州的一个大学的校长，他说校长请问有没有一些快速的课程让我的孩子早点毕业。他说你要看培养什么，有些事情很快的，他说像倭瓜种下去两个 summer 就很好，倭瓜种得很快，要种橡树的话要100年，不知道你要那孩子是成为倭瓜还是成为橡树。所以人很着急要成就一些我们想做的事情，但是慢慢的来暴露出，其实当我们 不断的追求这些快速快速快速的时候，我们不耐烦一些很小的事情。有人甚至在一个红绿灯那里停多久一点以后枪都拿出来，遇到这样的情形不耐烦，红绿灯没有办法，有一个红绿灯在这画一会儿，下面的人都已经非常就是受不了了。我这次有机会感谢神，大家知道我去西班牙，西班牙的社会跟我们以前的中国很像，9点10点起来起床，2点钟吃午饭，主要的餐馆8点钟开门，你晚餐可以吃到11点。对我们这些从美国过去的人，一些老师不太习惯。据说在南欧，欧洲的南部比较少的抑郁症，阳光充分灿烂，然后社会保障很好，大家晒太阳。北欧据说抑郁症人比较多，生活节奏紧凑，着急，太阳晒得少，冬天很长，所以我们不知道芝加哥属于哪一边。我们今天想借着这两段经文来思想，还有更多的经文一起来思想，我们所信靠的这位神，他是什么样的性情？某个性情可能我们认为神是很有能耐的，能创造宇宙万有，他很 powerful， 很有能力。那这么有能力的神，他有一个性情可能是我们陌生的。我们今年一起来学习认识神的性情，但是不是一个神学院里面的课堂，好像系统神学一样研究神的属性、神的性情，这些都很好。但是我想我们更重要的学习神的性情，是明白上帝的性情以后，我们能够真正认识他，跟这位神有一种相遇，跟这样的性情有相遇，以至于靠着神的帮助，我们能够重生悔改的人，能够靠圣灵的帮助活出神那样的性情来，这是我们的目标。我们今天来看的经文，刚才第一段弟兄跟我们一起读的经文，在出埃及记34章6到7节。这里在这节经文里面，其实是摩西刚刚发生不耐烦的事情。那时候摩西上山40天，山下乱套了，亚伦不知道自己软弱还是趋于民众的压力，他就造了金牛犊，使他的百姓神的百姓陷在大罪里面。摩西下来以后发现这件事情，怒摔法榜，这是大家都是非常熟悉的故事。在这之后，神耐心的来告诉摩西再造法榜，之后在这样的背景中间，神向摩西来启示他的性情。来，我们一起再看34章出埃及记4到6节。神向摩西启示说，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在摩西面前宣告，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这节经文跟摩西不耐烦是造成了鲜明的对照，但是终身来说，盖棺评价摩西还是属于温和谦卑的人，他还是属于有忍耐的。但是在这时候，在极大的抱怨中间，或者在神的百姓转向罪恶的时候，他发怒了。但是神是一位蛮有恩典忍耐不轻易发怒的神，所以这样的性情，我想在整个旧约新约整本圣经里面都不断向我们显明。可能我们不太知道，我不知道大家在想到忍耐的时候想到什么。请问大家想到忍耐的时候，是主要是不得已呢，还是说你选择忍耐？忍耐的原因很多，是不是？我记得以前中国一位副统帅需要谋杀正统帅的时候，有人就说他小不忍则乱大谋。有些人在公司里面他不敢发火，是因为他怕后果，因为有那个后果使我们忍啊，忍耐是一个好像无能，是一种窝囊的象征。但是请问这位神有能耐吗？大得很，创造宇宙万物，这样的一位大能的神，他居然是一个忍耐的神。我们一定要想想这地方到底大能跟忍耐，我们认为大能忍耐都是窝囊的，都是有后果我们承受不起的，我们才忍耐。在家里跟配偶不敢发火，是因为哎呦这个吵翻了，这个对孩子不好，或者对自己也难受，忍啊。所以鲁迅先生讲沉默啊沉默啊，那个忍啊忍啊，不是在沉默中 爆发就是在沉默中死亡，就两种结果，要么就爆炸了，要么就死了。但是神不是这样的，神是一个非常有忍耐大能的神，非常有忍耐，但是他非常有忍耐。以色列人在创世纪里面记载，他进入迦南以后，在那里受尽委屈，受尽辛苦，神的百姓在埃及地受尽了艰难。我想我们做父母都知道，孩子在学校委屈的时候，父母比自己在公司受委屈还要难过，是吧？我想很多父母都点头了。做妈妈特别好，看见孩子在学校被人欺负，哇，比自己在公司里受点委屈还要难过。在公司里能够忍着忍得住，孩子受委屈受不了，那请问神的孩子是不是受委屈了？400年的委屈。但是神启示说他要忍多久，知道吧？他说要400年，因为亚摩利人他的罪孽还有满盈，还没有满盈。上帝做事情是全方位的，一方面允许他的百姓在埃及地受尽煎熬，受尽苦楚，受尽虐待，但是同时他要用这批百姓来审判那些亚摩利人，那些邪恶的民族的时候，他也是公义的神，他不会说我随时猜我以色列人随便就把亚摩利人就灭了，没有。因为亚摩利人神也给他机会，给他四个世纪的机会，但是他不悔改，所以神就允许他的百姓到人家的罪可以到审判的时候，就出来用以色列人来审判亚摩利人。所以神是做事情非常有全方位，但是同时他也非常忍耐，他的儿女很痛苦在埃及，但是知道他的忍耐，知道他的时候到的时候，他就兴起摩西作为救赎者，把以色列人带出来。但是我看见神对摩西也是非常有忍耐。请问神造天地用了几天？哎，如果一天休息的话，6天。但是神塑造一个领袖哦，地球上一个小小小不点人哦，他用了多久？40年。哎呀，很对，摩西人生3个40年，对不对？前面40年在埃及的王宫学尽各样的智慧知识，第二个40年是在旷野跟羊羔作伴，然后再40年带领以色列人被神使用在旷野。神训练一个人用了40年，造天地用了6天。不知道这地方对照的时候，大家有没有想，哎，怎么会这么麻烦呢？造宇宙万物用6天，造训练一个人用了40年，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原来神允许我们有自由意志。所以摩西，神不是造一个泥巴捏一捏弄个摩西出来就好了，全部听话，什么大有能力，造一个小小小耶和华神的样子，不是的。神可以有这样能力做，但是神非常尊重人到一个地步，他造一个人有他自己的形象。神的形象中间有一个非常宝贵的东西，是自由，一个自由。神造人给人自由意志，这一点是神自己的冒险，但是他把这个自由意志放在人的里面的时候，当然冒险不是说他不能掌控结局，冒险是人的词汇，他知道结局，但是他把自由意志放在心里的人的心里的时候，允许他的领袖将来有使用的拯救者，允许他出现性情上的问题，特别是要在忍耐上来塑造他。所以摩西40年，这个非常有学问也是有地位的一个埃及王子，在40年中之后再被带出来要去拯救以色列人的时候，他是非常谦卑的一个人，以至于当神呼召临到的时候去见法老的时候，他说我是谁啊，我算老几？但是请问40年前神要用摩西的时候，摩西会不会这样讲？摩西肯定说那我去，拍个胸脯，我不去谁去？他肯定有地位，有人脉，有资源，有才华，当然他去。大家还记得他甚至用自己的拳头用手来把他的把欺负他同胞的人打死，他很血气方刚的一个人。但是40年神忍耐摩西在那里塑造陶磨他的性情。同样的，神我们来看神的性情在耶稣基督身上，我们看得清楚。耶稣基督曾经感叹，你感觉好像他不耐烦了，他说哎呀，我在你们中间还要多久？那个听起来好像，哎呦，我觉得主耶稣有点不耐烦了，有点像父母说哎呀，你真是什么时候能上大学。 有些青春期的父母不耐烦，就说哎呀什么时候能够走啊，其实你们不知道，孩子也说我什么时候也能够走啊。但是主耶稣非常有忍耐，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大家知道有一群人专门跟他作对，什么人？法利赛人。不要小看，我们看圣经，好像看法利赛人很负面的形象，好像演影片，这是坏人，一群坏人。但法利赛人是当年的宗教权贵，非常有知识，非常有学问，在社会上非常有影响力。这群人以敬虔著称，他精读摩西律法，在一个神治政权的时代里面，这样的一群人是很有影响力的。但是非常可惜，在耶稣的时代，这群人很虚伪，非虚伪到一个地步，嘴巴讲的让别人听，自己却不做，这是非常遗憾的事情。但是这群人就专门到处，你看圣经里面找耶稣的把柄，挑耶稣的毛病，就专门找耶稣的麻烦。但是我们也看见我们的主多次彰显他超然的智慧，所以知道耶稣的智慧在不信人的世界里面，特别是凯撒的物归凯撒，神的物归神，这样的一些名句哈，我说的名句是连世界文学里面都有人引用，说中国的曹冲很聪明，大象不知道怎么称他，大船水淹多少，这都是著名的智慧。所罗门两个妇人要抢个孩子，把他劈开就好了，结果哎，就显出来谁是真的妈妈。所罗门、曹冲、耶稣，这些都在世界不信人的面前都当作极大的智慧。因为耶稣有人要说这个税应该归谁呢？凯撒还是归给？要不要交税？耶稣说可以交跟不可以交都是错的。这是一群人挑耶稣的麻烦，挑耶稣的刺。在耶稣也出现著名的智慧，对吧？凯撒的物就归凯撒，神的物就归神。这些都来彰显我们的主在世上的时候，他极其有忍耐。还有一个忍耐，耶稣还有一个团队里面还有一个什么人？还有个犹大。请问耶稣在约翰十三章里面跟门徒洗脚的时候，他有没有帮犹大洗脚？我们不是太清楚，但是大家点头，我相信是对的。耶稣没有说：“哎，犹大算了，你就不要跟你洗了。”一旦不洗了，犹大就被人知道了，是吧？别人都不知道犹大，说明耶稣还是一个个脚都洗过去。所以耶稣给犹大无限的机会，无限的温柔，无限的忍耐，甚至前男还让他管。最近师母跟我有些探讨说，我以前一直认为就管钱了应该都是信任他的，他说那不一定呢，因为钱在耶稣眼里最不重要了。所以耶稣不一定说都信任犹大，但是耶稣一直给犹大机会倒是真的，一直给他，一直到最后的时候都称他朋友。耶稣在最后他要卖耶稣了，耶稣还称他朋友。所以我们看见父神自己，看见圣子自己，那种忍耐真的是我们的榜样。所以刚才我们再翻到提摩太前书第十五章，第一章第十五节到十七节，这里在这之前一点点，大家来看前面一点点，前一点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那里，保罗说：“我感谢那加给我力量的主耶稣基督，主基督耶稣，因他与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侮慢人的，然而我还蒙了怜悯。”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而做的，而且我主的恩是格外丰盛，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但愿尊贵荣耀归于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独一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问这地方耶稣的忍耐在哪里表现出来呢？怎么彰显神？怎么彰显他的忍耐呢？他拣选一个保罗，这个保罗他自己非常诚实，接受主以后才知道以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侮慢人的。当保罗没有被大马色关照之前，他也没有看见自己的状况，没有，他很热心的，他在奉神的名从大祭司那里拿着手谕去逼迫那些信耶稣的人，他是大发热心为耶和华神在那里做事的。但是蒙关照以后，原来他却逼迫了耶稣基督， 原来他被钉死那个耶稣，他所逼迫的耶稣就是以色列人所期盼的弥赛亚，他们的基督。这样的一种眼睛被属灵关照以后，才发现原来这位基督，有这位耶稣，他所看不起的，所逼迫的，所羞辱的，或者他的门徒他所追杀的，原来就是他们期盼的弥赛亚。这是一个极大的属灵的关照，让他醒悟过来，然后才知道原来哦，他对我是非常，他显明他一切的忍耐，他对我忍耐有多大。许多人到生孩子以后才知道父母养育的恩典，所以不养子不知父母恩，这是我们做，特别我们在这里有孩子的人都知道了，我们才知道原来父母养育我们是多么忍耐，多么艰难。我们有一些有一个练准备说，哎呀，这个去沃尔玛里面买那个 diaper， 那个型号不太，那个有点不耐烦，型号不太合适，或者买一号买太多了，很快长起来了，一号不要买太多，买二号等等，这样的不耐烦。后来就想起来，哎呦，当年妈妈你怎么养我？以前连 diaper， 中国哪有 diaper？ 以前几十年前，我们这些很多人做儿女都几十岁了，哎，请问几十年前中国有没有 diaper？哎，那我们的父母怎么养我们？洗啊，尿布洗啊，洗啊，就到挂到处，军旗飘飘到处飘，是这样的人来养我们。哦，到我们自己做父母以后，原来才知道，哎呦，我们的爸妈以前，哎呀，可以想象，我们待会就买错号，就已经怎么就让配偶就已经那么不耐烦，那好，我们的父母养我们是怎么养的？保罗也是一样。当他在自己世界里面用甚至宗教的狂热、宗教的梦想来实现他自己那种价值的时候，他看不见自己愚昧，也看不见原来耶稣基督，原来神是很忍耐他的。他还觉得他不耐烦，觉得这群很讨厌这群异端分子。但是知道之后，认识主以后，觉得原来耶稣基督这样的忍耐我，拯救他这样的一个罪魁。罪人中的罪魁，来向后来的世代来显明原来神是何等的忍耐我们。我自己身上也是一样的，大家知道我不讲很长的我的见证，但是也是在家里还是基督徒家庭长大，真的父母真是用百般的一种恩典养育我，从小就在我读圣经，就像现在许多家长做的一样，灵修，一大早叫起来灵修，还都是不要忘记神，都是从小这样教我。但是这样一个家里也是幸福的不得了，夫妻相父母相爱啊，哥哥姐姐就宠了我，我是简直是，如果是女孩子的话，就叫掌上明珠了，就是那样的养法的，那会一定养出问题的。所以这样的一个孩子到学校以后，书也读得不错啊，都是老师称赞，学生同学羡慕，就这样，你看看，他什么时候还才知道自己的问题呢？不知道自己的问题。直到有一天在印第安纳的一个房屋里面，在那读圣经被神关照的时候，发现是一个骄傲的人，一边在教堂里面聚会，一边看不起那些基督徒，这群都是精神需要精神鸦片的人。你看，谁知道我心里坐在一个青春期的孩子坐在后排，这群都是精神需要精神鸦片，这群人都是太残疾需要精神拐杖的人，是没人知道我心里这些想法，拿着圣经假惺惺挡在那里睡觉。当我接受主的时候，认识神的时候，真的受关照，看见真是像 movie 像影片一样，我才知道哦，这是个罪啊，然后才知道哇，神很忍耐我，我的父母也忍耐我。我到北京读书的时候，其实不到北京，到高中就已经离神很远了，其实父母做父母都知道我回家也去教会，都是不太情愿的坐在那里，但是我的父母用厚爱真是忍耐我，包容我，为我祷告，知道我自己被主得着。那是他祷告28年以后。这些忍耐都是当我们被关照醒悟过来的时候，才知道原来神这般的忍耐我，才知道神自己的性情。圣灵也是，圣父忍耐，圣子忍耐，圣灵也一样的忍耐。圣灵常常忧伤，心里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祷告，知道圣灵很像妈妈一样的。大家不要误解哈，圣灵位格里面不是说圣灵是母性的，圣灵温柔，圣灵不勉强我们，圣灵可以责备关照我们，但是圣灵在那里叹息忧伤，好像妈妈看见孩子不听话了那种难过。 那请问神他为什么这样忍耐我们呢？他这么有 能力，他为什么这么帮忍耐我们？我们来看罗马书第二章第四节，大家翻到圣经，罗马书第二章第四节那里，前面三章定了全人类的罪，然后他提到那些论断人的，他说论断人的人，你自己也被人论断。他说你教别人不要论断人，但是自己却论断别人。在第四节里面说第三节这里他说，你这人啊，你论断这样事的人，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你以为能逃脱神的审判吗？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令你悔改呢？我们继续看一节经文，在彼得后书三章九节跟十节，彼得后书这里提到许多人在末世的时候，他有一些怪论，认为耶稣不会再来的。他说现在的情况跟创造世界的时候一模一样的，没什么两样，耶稣不会来的。所以我们从第八节这里，八到十节这里，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是当言，其实不是当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是人人都悔改。这两节经文来告诉我们，上帝对我们这一般的恩慈、忍耐、包容、等候，其实不是他窝囊，他没有忍耐，乃是他爱到一个地步，就像父母对儿女看见忍耐他一样，是等着他有一天悔改的。对已经属主的神的儿女，当我们身上有一些性情没有被雕刻塑造的时候，神也忍耐我们。所以忍耐我们是让我们回转，对，特别对那些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的朋友，现在你还不知道他忍耐你，但是我们很盼望有一天你认识主的时候，知道原来像保罗一样，知道原来神这一般的忍耐我。神的忍耐是要我们回转，我们不要轻看，也不要滥用这个忍耐。那我们知道神这样的百般忍耐，那我们真是明白到这位神原来是他爱我们是很苦的 tough love， 我把它翻译成苦爱，苦爱得很苦，就是因为他爱我们，神才受苦。神学家们有很多讨论到底神会不会受苦，在古希腊的哲学里面，受苦好像是一个有残缺，你有受苦说明你中间有什么事情，缺什么东西。但是圣经向我们启示，这位神是一位曾经第二位格的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我们钉十字架的，连父神自己看见他的百姓受苦，他在那里为听见他儿女的叹息。诗篇里面也启示，这位神是一位愿意为我们真是擦干我们眼泪，用皮带来收集我们眼泪的主，他是这样的爱我们，忍耐我们。我想我们对神的忍耐有些回应，第一个应当感恩，刚才讲的提摩太前书第一章讲的保罗充满了感谢，他知道神这样的忍耐的时候，他后面发出赞美，对神勇士的君王，对这位神他发出满心的感谢。所以我们当特别已经认识耶稣基督的弟兄姐妹，我们已经知道神这样的忍耐我们，我们真的是心里充满了感谢感恩，感恩是一切美德的母亲。所以当一个感恩的心灵知道耶稣基督爱我们，福音重生了我们，然后我们知道这个恩典在我们身上，我们洋溢内心充满对上帝的感谢，他这样的爱我们，就像已经生了孩子，我们做年轻的父母对自己的父母内心充满了感谢一样。第二方面，我们要效法神自己和众圣徒他们的忍耐，在提撒罗尼迦后书那里说，我们要学基督的忍耐，我们要学他的忍耐。忍耐是圣灵的果子，大家知道在圣灵九样果子里面提到忍耐，所以许多弟兄姊妹追求圣灵的恩赐在身上，能够服侍人，这都非常好，但是果子比恩赐还要重要。 恩赐是个途径，用来服侍神、服侍教会、建造他人，但是果子是一个检验我们到底生命的成熟到哪里。所以当我们没有忍耐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把目标转到外面，都是怪别人。当我们缺乏忍耐的时候，宁愿到主面前说，主啊，我在那里，我生命里面自己真的缺乏忍耐，求你帮助我。因为这个果子起码这果子不太成熟，而且忍耐也是环境，神会兴起一些环境、一些困难来塑造我们。所以有一位弟兄，他自己缺乏忍耐，他跟神求忍耐，他就请一个长者、属灵长辈为他求忍耐。最后属灵长辈跟他一起祷告，就说，主啊，你就加一点患难给他吧。这弟兄就不高兴，他说我是求忍耐，不是求患难的，就不高兴。他说圣经上说了，患难生忍耐啊。有一个做生意的弟兄也是一样的，他是性情很暴躁，很着急，结果更深求忍耐，求好像没什么回应。过一段时间，他就雇了一个打字员，哦，打字奇慢无比，他就不能马上给他解雇掉。后来他就觉得好烦躁啊，更烦躁了，怎么雇了一个人来帮忙，结果打字这么慢？哎，后来神就给他感动，你不是求忍耐吗？神，我听你祷告了。所以啊，如果周围你的配偶让你受不了，很可能神听你的祷告了。如果你曾经向神求过忍耐，就在那里塑造你。忍耐什么时候塑造最好呢？就绑在一起走不开，那时候忍耐塑造就最成功了。你在街上别人冲你你就走开就好了，你只要忍耐两秒钟，像有人滴你滴滴滴滴，你就忍耐两秒钟就好了。但是配偶要忍耐一辈子，所以上帝用很好的方式来塑造我们。神是不轻易发怒的，所以也吩咐我们要慢慢的动怒。雅各书里面说要慢慢的说，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慢慢的动怒，这是神的吩咐。所以神是不轻易发怒的神，他也吩咐他的儿女有神一样的性情，慢慢的发怒。我们一会儿再说怎么慢慢的发怒。忍耐也是那些好心田、那些好的心灵的一个表征、一个特征。在耶稣撒种的比喻里面讲到四种心田、一种心灵、好四种土，其中有一个是忍耐结实的好土，它忍耐的结实，结出好的果子来，是忍耐的结，不是快快的结。好像树都有年轮一样，它不太能够超过那个年轮给它所能成长起来。我小时候看到一位叔叔，他是个木匠，他找的树，什么树比较结实吗？大家知道吗？有没有人知道什么树比较结实啊？不是橡树，就是从轮子上看出来，如果切开横切出来，轮子哎，密集的。对了，你很对了，长得很疏，那个说明长得很快，那个树不是太结实。哎，这个他也没有太多什么技术，但是他就看年轮密的，一年才长一点的那些都比较好，那个树木质比较好，那个长得很快的，很疏的，那个 一弄就断了。属灵生命没有快速帮，神许可用患难来塑造我们。忍耐是我们服侍，也是服侍神的人他具备的性情。在提摩在更多后书第 六章里面说，要服侍人的时候我们要百般的忍耐。有个弟兄告诉我们，服侍人他很辛苦，我非常赞同，但是神也是给我们服侍人的人。当你不服侍人的时候，你没有这些事情，但是当一旦要服侍人，你就要需要忍耐。特别我们中间有些做同工的、做小组长的，小组长就像牧人一样，人牧养你的小组，你就神就给你很多让你忍耐的机会，那就是成长的机会。忍耐的益处，忍耐让我们能够生命不断的成长。我想不讲太多忍耐的益处，大家知道忍耐是非常有好处，但是我们很希望这样的忍耐，但是忍耐很困难。 在箴言书十六章三十二节里面说，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制服己心的强如取城。这地方讲一个勇士一个取城的，都是说明非常了不起的，但是忍耐却不是容易的事情。那我看到英文里面 patience 这个忍耐，在古代的英文叫 long suffering， 长久的受苦。忍耐辛苦吗？有没有人回应一下？忍耐辛苦吗？哦，有点头了。我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也是忍耐很痛苦 ，long suffering。古代的英国人跟我们古代造字的中国人，居然认识是一样的，不是居然，是应该说很都应该认识一样的。中国忍字怎么写？刀刃放在心上面，好玩吗？好受吧？不好受，跟 long suffering 一个意思。所以你看，中外对忍耐这个理解都是一样的，很难受。神知道忍耐难受，所以要我们来效法他。忍耐不容易，但是怎么样来忍耐呢？我们来看一节。为什么要忍耐？我想不用讲了哈，这个大家都知道，需要忍耐，忍耐就结出好果子的生命来，忍耐给我们盼望。那怎么样忍耐？我想首先要反省自己，我们忍耐的缺失，先知道自己缺乏忍耐。我们着急，有的时候不让时间来完成他该做的事情。一个小狐狸寓言故事里面讲，他有一天钻到树洞里面去，一个树里面一个洞，他不知道在里面吃什么好吃的，吃太饱了出不来了，在那里叫啊，出来，我要出来，但是肚子太大了，那个进去的时候刚刚进去，结果吃饱了出不来了，怎么办呢？有一只忘记什么鸟过来，寓言故事出什么招？大家知道什么招啊？对，哎呀，你出名了。他说别急啊，别急啊，你这太不耐烦了，这狐狸，你多待一会儿，就饿的时候就像你以前那样瘦，一饿就跟你以前怎么进去就出来嘛，你现在是吃太饱了，让时间允许时间来解决那些事情。承认我们不耐烦，不耐烦的原因很多，一个是我们性情上急躁的人，他容易不耐烦。神造性情，人的性情没有好坏，有人急一点，有人慢一点，不一定说慢性子都一定好，慢性子有的时候让急性子的配偶急死。那个 每个性格没有好坏，弟兄姊妹，性格都是神给的，但是用不好的时候，他就会给别人造成很大的麻烦。所以要意识到自己性格里面可能会有负面的东西，要知道我性情里面的问题，反省。人反省很难哈，人最难是认识自己。我们看到弟兄若有所思的点头，这些都是思考的弟兄，也是谦虚的。我相信人认识自己很难的。那我怎么知道自己不耐烦呢？我一直以为我非常有忍耐，那时候是单身，单身的时候没什么人刺激你，你一个人，而且在教会，你在平时书读不错，别人佩服你，不太刺激你，最多有人嫉妒嫉妒就算了，嫉妒放在心里。在团契里面，大家都觉得，哎，这弟兄好，服侍主。成家以后发现，哎，两个人哦，两个人好像是两个性格不一样的人，我就学习忍耐。然后就怎么忍耐呢？就在表现出来自己没有忍耐，就三一神选读书。那个自我评估，我第一年评估，我是那时候单身，我评估自己忍耐是非常有忍耐。它有一个表格，从一到十，我忘记填九还是十了。那个时候还没结婚的时候。结婚了以后，哦，太太来了，嘿，发现两个人个性不太一样，我就发现第二学期还是第三学期，我就评估自我评估就稍微中肯一点，就挪到好像六七这边来了，十是最忍耐哈，挪到我没那么忍耐。我生了两个孩子，那时候还没升学，还没毕业，还要评估，啊，我忘记填到五以下了，那个就是一般的平均的忍耐都没有了。如果两个孩子差不到一岁，轮流的半夜咳嗽跟你起来，连续三四天睡三四个小时，然后还有期末考， 请问那个忍耐是怎么讲呢？你可以说，哎呦，都是这个环境，我缺觉嘛，缺觉就不忍耐。好，但是里面声音告诉我，你这是本来的，原来就是你这个样子，原来那个你的不忍耐是以前不知道的，是以前不知道的。我很喜欢短宣训练，昨天短宣里面很好的材料，他说我们出去到不同的环境国家里面宣教的时候，跟青少年，特别跟青少年讲了，他说外面环境给我们压迫的时候，压力的时候，你就把里面的东西暴露出来了。哎，这个讲得非常好，大家明白这意思。我跟大家讲过，以前我听到一个故事，听到一个比喻很好，一个就是就像一个瓶子里面看不见，包起来不知道里面什么东西，然后在那晃晃晃晃，那怎么知道里面是什么东西？怎么知道？接着晃，晃够重，我这里今天忘记带了。就是如果是一个晃晃晃晃晃来，是一个溅出来是个黑乎乎的一点，请问这是什么？很可能是什么？牛奶吗？不会，牛奶溅出来不是黑的。摇的足够，震动足够的时候，溅出来什么东西，就里面就什么东西，是不是？对啊，溅出来的东西就是里面的东西。千万不要自欺，弟兄姊妹，不要认为，哎呦，怎么太太说那么一句我就爆了，或者说，哎呦，怎么先生就这么一下我就火了，不要自欺，这叫晃脑，正在晃。如果配偶在你刺激你的时候，就是在晃，晃晃晃，你看看主啊，看看我溅出来是什么东西，你就跟主问问主啊，不要问太太，不要问丈夫，你说主啊，我溅出来什么东西？哦，就那是墨水，黑的，不要 surprise。我们在震荡的时候出来的东西就是里面的东西，这是神给我们认识自己极好的工具，极好的途径，极好的机会。所以感谢神让我们给我们许多的患难，许多的逼迫，许多的艰难，让我们能够更深的知道我们需要耶稣基督，更深的需要忍耐，更深的知道自己原来这么败坏，需要上帝来修理，来对付我，不是修理对付对方。我跟师母在这些年婚姻辅导里面都发现一个共同的问题，来找我们的人都是告诉对方，配偶的对方，他的配偶有多坏。我们都是一个方法，我们这些年都没有改变方法，都是说你来找我你就准备吃亏吧。那我们就会帮助来找我们的人先承认自己的问题，我们也用这样的自己的例子来告诉他我们当年是怎么成长的，也是发现自己的问题，然后跟神求告。这里方求告说什么呢？因为神是那位愿意赐忍耐安慰的神，罗马书15:5，愿意赐忍耐和安慰，他愿意赐给我们的，所以我们向他求。但是求第一步要意识到自己的问题，不认为自己有问题的人是最大的问题。我看到有些冰箱上写说 Mom always right， 我很不喜欢这句话。这句话是开玩笑是可以的哈，开玩笑是可以，我不是说你冰箱写这个马上就拿起来，不是的。我看到一个姐妹这个就贴了很大 Mom is always right， 妈妈总是对的。哎呀，我说这个家大概是很没问题的哈，但是这个神学有问题的，而不是说神学，这个人类学对人的理解，妈妈如果总是对的话，这个妈妈没救了，完了，这个家爸爸可能成为圣徒了，孩子有可能出问题，孩子不一定成为圣徒，孩子就成为将来真的是非常大的问题，很可能看到别人都是看到阿姨都是妈妈了，以后任何别的阿姨都是妈妈。当一个人不能够知道自己问题的时候，那是个最大的问题。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灵性好的人不一定是当然一定是喜欢神的话，不一定只是一天在那里读圣经背经文，在那里灵修默想，在高山上的人，寺庙都在高山上，教会都在街道里面，所以我们的信仰是个入世的信仰，来看见在冲撞、在压力、在逼迫里面，来看见我们里面是什么，然后我们求神说，神啊，我就是这种人败坏，我缺乏忍耐，我缺乏宽恕，你赦免我，跟神求，我保证你当你做这样的反省的时候，圣灵加倍的帮助你看见你就是这样的人，然后你还能够说，神啊，感谢你，然后去破碎，去对付，跟神哭，跟神求，哭不是委屈，好像被老板、被你的同事或者被你的配偶欺负，那个哭不是委屈的眼泪，哭是一个悔罪的眼泪。 这个看见自己败坏那种难过，那种眼泪才有用，才有价值的眼泪。伤心的眼泪，那种委屈的眼泪没什么用的，委屈的眼泪只会增加你里面的自我。可以委屈，不是不能委屈，可以委屈，委屈一定要变成悔改，到主面前说，主啊，你看见我败坏的本相，求你可怜我，让我塑造好的性情。然后我们效法神，刚才讲了耶稣基督，在圣经里面讲到约伯、亚伯拉罕、摩西都是极好忍耐的例子，我不一一的给大家讲。顺从圣灵的引导来操练忍耐，忍耐到底，忍耐到底。顺从圣灵就是圣灵在里面小小的声音告诉你说，你需要忍耐的时候你就忍耐。我们不跟世界上的那些做法，你会看很多心理学里面的告诉你，你要数到十，当你配偶讲你不好听的话的时候，老板说不好听的话，你数到十，很多人数不到十就火了。还有人说你要在那里深呼吸，还有说去卫生间冲把冷水，这些都是不坏的建议，但是问题是我们做不到，还没冲冷水就跟人家抱起来了，还没数到十就吵起来了，还没深呼吸就已经先嘴巴顶回去了。忍耐到底必然得救，不要前功尽弃。弟兄姊妹，我们神使用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来看见一群有生命性情的人，是最大的力量，来向这世代传福音。不是我们嘴巴说的多好，不是一个牧师在这里巴拉巴拉每周讲一些话，而是一群顺服上帝话语的子民，他坚定不移的来靠神来生活，靠圣灵来关照，发现自己的败坏，勇敢去对付，然后活出耶稣基督的性情，而且在这个事情上，今天这个事情上特别忍耐，忍耐到底，不是前功尽弃。结束时候给大家讲一个事情，也刚刚看到讲了一个例子，刚刚看到的一个23岁的大学生毕业的时候，到一个海上作业的一个油井里面，很高的油井，刚到第一天上班，下面呢领班就让他拿了一个盒子，很精致的盒子，拿到几十米高的那个油钻井架上面，让他爬上去给上面的主管，主管上面有个办公室坐在上面，拿给主管签字。他就第一次爬高架是很那个汗都出来了，脚都发抖，但爬上去了，好不容易爬上去，哎呀终于上去了，就给主管拿着就签了一个字让他拿下去，他就拿下去了，以为做完了，哎呀终于下来了，一层层下来，到下面以后领班一看，哦签好字，他又签了一个字，哦主管上面说你拿到楼下，你让领班再签个字再拿上来。他说哎呦，这可能是来回一个回合，他也可以理解，好就爬他下去，领班就签了一个字，领班知道要签了一个字，领班就签了字就让他你拿上去吧，哎他以为哈终于做完了就拿上去，拿上去以后到那里主管一看，哦签了，领班签了，他又在上面签了一个东西，他说你再拿下去再让他签一次，他就有点不太高兴了，这签字一个来回怎么还有两次，又下去可能有什么特殊，他就下去了，人的性子就下去了，下面再签了一个字，这次让他发火了，这次就让他受不了，还没发火，那个领班签完字以后说你再拿上去一次，哇他就觉得这个不可理喻啊，这是干嘛的呢，他就再爬，哎，这次爬满身的怨气就爬上去了，脚都出汗了，身上出汗了，因为又害怕那个发抖，但是心里又发火，到上面的时候老板打开了，第三次上来了，上面主管打开的时候，哎呀他以为什么宝贝呢，一盒咖啡，一包咖啡，一包咖啡伴侣，然后就让他你把它泡一下，这个人就最后受不了了，第三次了，就拿起这个咖啡跟伴侣啪就摔在这，不做了，不上这班了，折腾人。那主管就很有忍耐，主管说看着你见我第三面的份上，我现在告诉你你可以走了，但是必须告诉你你还不错，你第三次来见我，我告诉你本来这咖啡是给你喝了，泡完后就是给你喝了，我们在海上作业非常危险，需要一群特别有忍耐的人，这个忍耐不是一天两天，我们只招非常有忍耐的人在上面，你已经不错了，第三次了，可惜咖啡你喝不成了，这本来给你喝的，祝贺你的本来，所以这个人下去了。 忍耐到底必然得胜。神叫我们，可能弟兄姊妹已经忍耐了三四十年、四五十年、五六十年了，不要前功尽弃。咖啡是给你喝的，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谢谢你自己美善的性情，特别你自己的忍耐，长久忍耐。父神，你自己这样忍耐你自己的百姓，当你儿女悖逆的时候，你仍然这样的慈神爱孙来牵引他们。主耶稣，你自己也在世上经历世人的顶撞，主啊，你自己要劝我们不要灰心，因为我们正是被顶撞，还没有到流血的地步。圣灵也这样的忍耐包容我们，圣灵不断的催逼，不断的感动我们。众圣徒也在领受主性情的人，在历史中间也不断彰显忍耐的性情。主啊，你帮助我们弟兄姐妹，特别在公司上班，在工作跟同事相处，在夫妻相处，在亲子相处上，与人相处中间出现厌烦，主啊，你自己来暴露，帮助我们谦卑在你面前回转。主啊，不是来寻找别人的刺激我们的因素，乃是看见我们里面缺乏忍耐的性情，求主加添力量，帮助我们有圣灵的果子，结出忍耐的性情来，好让我们有美善的性情，借着福音的道能够影响周遭的世界。祝福我们弟兄姊妹在忍耐上的操练，也更让我们忍耐能够成功，能够坚持到底，直到见你面的日子。奉耶稣名求，阿门。